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喂，好啦，翻嚟啦。 喂，我证明大家都有啲锲而不舍嘅精神。你系都要搞翻个 live， 即系搞到我真系，你知我啲咁心急嘅人咧，算啦，录咗佢算啦，系嘛？即系大佬而家搞到几点啊？搞到十一点啦都。 呢边何志光精神嚟噶嘛？ 系嘛？唔系何精神揭露，一开波就话，喂何志光，屌啊！ 唔系呢个，唔系呢个，呢唔系点讲？证明咧，即系冇冇呢个 jingle 咧，都冇问题嘅。 吓， 冇即系一个节目咧，佢自己本身有个 signature 喺个头度咧，咁其实佢已经系即系等于系吓有个 jingle 嘅效果啦。咁啊，啱啱啊快啊慢必佢而家喺呢个咩 Facebook Live 喺度讲紧呢个气喘潮同埋高级牌嘅问题。咁、啊，唔知佢咩取态啦。 咁不如咁啦，我哋先易后难啦，解决咗几个即系相对稳定嘅即系组别先啦。就超级区议会，即系无论系民主动力嘅调查。同埋呢一個嘅香港研究協會嘅咧，都係陶謹申或者係李慧瓊一二啦，頂檔 啦，呢、 這 個就 梁耀忠緊次其後啦，跟住就黃國興啦。其實最重要嘅就係周浩鼎同鄺俊宇。 唔係，但李慧瓊有機會攞第二席啊嘛？ 李慧瓊我諗冇嘅啦，調翻落去嘅呢啲票，你當阿爺傻嘅咩？我哋係調唔到啫，你就 哦咁啊係。 阿曹總你就話啊呢度啊跌1%，嗰度啊跌1%，你講緊民主派梗唔得啦，阿爺梗係得啦，大佬。 即係佢攞嚟救阿頂。 嗱，我唯一懷疑香港研究協會咧，就喺今次亦都喺呢個超級區議會嗰個名單裏面睇得到咧，就係我覺得有少少 freak 嘅。周浩鼎係高過鄺俊宇，雖然喺誤差範圍裏邊一個5.2，一個4.9，陳婉心係4.7。呢下嘢就唔明啦，嗱，同民主動力個調查咧，就係即係周浩鼎同鄺俊宇都係九叮當馬頭，而陳婉心咧係明顯地得五嘅咧，即係俾人拋開嘅情況少唔同。不過而家好啦，嗱，冇懸念啦，即使你俾個 freak 嘅調查我，即係最後嘅結果原來都係冇所謂嘅，陳婉心已經起咗選啦、嗯。其實我已經一早已經跌埋心水㗎啦，九龍區嘛，我係即係我一定係投抗陳㗎啦。啊！雖然我成日同佢搞錯咗，同呢個許志峰大佬，點樣入到去點揾唔到個名嘅大佬，原來係要投抗神，即係超級區議會九龍區就係毫無疑問，即係九龍西東都係嘛，係嘛，都係投下抗神。咁而家冇所謂啦，即係陳婉心宣布即係棄選咯，公民黨亦都開咗幾日招待會咯。 嗯， 咁咪專心一致投抗神咯。 咁就破咗阿爺嗰招，即係嚇叫 拆局㗎啦。 係啊，拆局。咁但係啱啱我見到有人咧，即係喺度嚇喺度吹呢樣嘢，就係話叫阿邊個棄選，叫阿鄭家富棄選。 鄭家富點會棄選？ 我唔知，我見到我孔令如講 選舉完之後先講啦。即係鄭家富話曬，我都係真係同佢咁多年嘅朋友，即係有啲嘢我覺得 睇唔透。 唔係。唔想喺選舉前，既然佢都係瓜嘅機會係非常之高， 佢唔瓜就冇醋爪噶啦嘛。 我喺呢個問題上面咧，就唔係好似以前咁，即係人哋都已經衰咗啦。你用踩多腳做乜鬼？ 總之就係難言之隱啦。係 啊，即係我覺得佢呢次係古古怪怪嘅，古古怪 有古怪嘅， 即係有古怪嘅。 會唔會好似喂？我覺得奇怪喎。其實講真，即係D100專出呢啲乜嘢喎？即係上次咧。即係介呀邊個嗰個 王仲琦， 王仲琦啊，係咪又係？ 但係佢今次聽講話同大班反面喎，我唔知係堅定流啊。 啊，王仲琦， 屌， 唔係哦，鄭家富哦， 定還是 係咪堅定流啊？ 我唔知啊，我聽人咁講啫， 係嘛？咁啊，王仲琦嗰陣時都話同阿大班反面嘅，好似話 又係反面屌， 係咯，即係呢啲喂專登行開咁樣喎，專登抹面會唔會做戲啊，大佬啊？ 喂，咁所以 唔好講咁多陰謀論啦。 所以咪你咪見到個局咯，鄭家富同埋鄭大班，跟住上鑊就係鄭大班就同王仲琦。 你講嘅咋龍啊？ 我唔介意講啊，你斬我 咯！佢都唔知係邊個，屌佢斬桃花。 點解 D 一百咁多呢啲咁嘅嘢嘅咧？真 古靈精怪。好，喂，快快脆脆啦！超級區議會大家冇懸念啦，就九龍區嘅投抗神，仲有邊個區嘅投抗神？我唔記得咗啊！屌， 邊個區？ 新界都係好似投抗神係嘛？好似、 我唔記得咗啦。 唔緊要啦，跟翻民主黨嗰個嘅即係分區分佈啦，呢、這個即係冇辦法啦。因為我哋嘅前提好簡單，即係頂住三分一。因為幾個功能組別咧已經危危乎嘅，我收到嘅就係、是、即係無論係 IT 俾人中票，即係阿昌哥。 由 so called 嘅圖色醜聞，你知我會計界 社福界就大鑊啦。 最近先知原來係咧係好多女會計師嘅，一見到你咁咧就真係大鬼鑊。所以我以後都唔會諗呢個會計界嘅參選嘅，所以係嘛，俾林依麗講之後，咁跟住咧你社福界都係啊，社福界都係東周刊頭版噶。哇，嗰條友仲勁喎，真係犀利喎，大佬。 唉，冇計。 應該揾佢嚟露炒花生喎，大佬發哥。嗰個叫咩名話？我唔記得。 薛家俊 。薛 家俊嚟㗎。 唉，真係大佬。喂，咁咧就九龍東就奇怪地咧，就係、是、一如我所料，就係真係好平衡、好平衡嘅分佈。兩個調查都係，即係無論譚文豪又好，胡志偉、柯創盛、黃國健同埋謝偉俊名單。都是咧離行離立地係即係拋開，咁所以我嘅今日嘅 wise 雖然我都又係俾人鬧㗎啦，我就話投飛機思選啦。一來佢公民黨嘅走勢咧，其實真係好似頭先阿龍即係批評佢啲論壇咁咧，就係即係越搞越縮嘅。 冇 content 啊嘛，佢哋 同埋佢咧俾人出嚟形象最初係好好嘅，所以咧佢哋嘅支持度好高嘅。但係越搞論壇咧，你搞多幾場咧，可能會真係瓜得埋㗎啦，大佬。佢又係郭家麒又係冇埋證又係。所以你冇辦法，如果你相信即係建制派係冇可能甩到嗰三席嘅話，佢哋咁平均分配，你睇下民主動力嘅調查，工聯會 18%， 謝偉俊 15%， 柯創盛 14%， 哇，分到幾 Q 雲啊，大佬，好似捽牌咁啊，大哥，咁你點夠得同佢抗衡啊？我哋出三張名單就唔同，我哋仲要好叻配票，可能分埋區。計埋區議會嘅 其實今次同上次一樣咯，激進派分裂咗就兩個，咁就已經怪 死局嚟，根本就係 你仲有個譚香文嗰兩個 譚香文就 唔係即係你見到勾達嘅角色咧，其實就係 玩交， 唔係佢勾達嘅角色咧，即係 accurately 咁樣講，其實佢根本就係啦呢個謝偉俊嘅看門狗，即係佢守住喺嗰度嗰個位，佢永遠選唔上。但系佢就 我哋所有人去都赢唔到， 佢就 make sure 啊，真系吹胀， 佢就 make sure 谢伟正选到啊嘛，系咪？ 其实唔系嘅，你怕即使冇咗呢一，即系你点讲咧？因为你分裂咗嘛，你激进派 系 出咗个本土派出嚟，个势胜咗， 系啦。 唔系，其实你九龙东咧，其实有 一定分裂咗， 即系阿爷系好捻多保险。第一就系话佢要 make sure 啊，勾达选唔到，佢亦都有个阿边个喺度，阿陈泽涛喺度，系咪？佢 make sure 泛民选第三个泛民选唔到，喂，有个癫嘅勾达。 喂，其实可能我系佢其中一个即系变数嚟，我搞咁多嘢就因为我话唔选啊嘛。如果我一早话选嘅时候，屌佢都唔使你九龙东啦，你两个继续打落去啦，屌你花生台对热狗咯。 咁但系你 佢唔使花咁多资源、啊， 咁佢仲有快必喺， 即系我起码都令到阿爷蚀本、啊。我话唔选嘅时候， 咁佢见到快必喺度，佢都唔会话太 hea 啊嘛。咁都 唔会掉以轻心，因为快必系落得佢迟，同埋你知佢阿哥啊得罪人多，称呼人少噶嘛，大佬边个要走去撑佢长一系咪啊？叫你讲句嘢去，即系同人哋磨和佢，你都唔制嘅。 咁啊，大班都撑佢，大班都有 系咪？大班仲醒啊！屌又撑飞机师又撑佢啊！屌佢都唔知搞乜啊！又喺度。喂，我真係怕佢啊！大佬，你少讲句啦，几十岁人，即係我用乜话啫？你70岁啦，顶到顶到喺度乱搞。但我觉得你配合紧阿爷嗰啲，即係企喎，大佬，你撑两个，咁即係投边个啊，大哥？ 死亡之吻，你自己谂。 喂，我就得一个 recommendation 嘅，我啲人系最不政治不正确嘅人嚟嘅，系咪？即系氹大家欢喜有乜所谓啫？我又撑飞机师，又探快必，我又探下回瑞山。咁大家咪开心咯，屌！咁你跟住你9月5日之后就好唔开心 咁。但系咁讲，九东咧，即系你见到咧，嗰两个叫做系建制派咧，佢哋接班咧都唔系咁稳阵，其实都跌咗。 大佬卧床成，我见嗰日去，哇！大佬 系啊， 大学。边间学校真系？我睇完真系笑到碌计啊，大哥！ 喂，你柯创盛， 胡志伟问一个问题嘅啫，你俾翻你个学生证 number 我就得噶啦，讲唔出。 唔系你以前黄 证书啊？ 唔系你黄国健都冇佢咁问咋，佢系问过黄国健 好多。屌，端端你民建联 sell 咩学历？即系我都唔系好明嘅，冇硕士咪冇硕士咯。刘千石当年我哋民主派都系中学毕业啫嘛，司徒华都系中学毕业完之后读咗个教育文凭啫嘛。 唔系你以前阿陈鉴林点会有咁样？咁所以其实 林都好似冇乜学历噶， 冇乜嘅，即系佢系 sell 咩咧？ 佢好似揸船嘅啫嘛，佢当年做水手嘅，好似系 佢系 sell 潮州，佢系 sell 嗰个，佢系 sell 自己潮州嘅身份，潮州佬嘅身份呢样嘢系 buy 嘅，其实系嗰啲乡里系咁，但系你见到就系话你变咗就系九龙东咧，其实中共咧佢自己要调动嘅资源同埋个票数咧，其实都比以前吃力嘅，其实都系。 佢要花好多資源。 咁所以如果你話九東嗰、那個投票率高嘅話咧，其實都唔係未必冇驚喜嘅。 喂，所以我咪喺度諗咯，即係唔係 即係你覺得阿黃陽達有可能會贏啊 ？No， 因為佢知道我唔選，所以搞咗好多動作出嚟。嗯，你明唔明啊？佢嘥咗好多人手，例如你又要揾陳亞洲出嚟拆票啊，你要焗啲人去選啊，因為有啲人唔需要你一聽到話阿爺揾你，你梗係唔睬佢，佢揾個你身邊嘅人相對熟嘅，你點知佢俾人收買咗？ 即係佢一物治一物咯，要係即係 你搞幾多嘢，你先確保嗰度係三席啊？哇！屌你柯創盛，如果你係早爆佢啲學歷嘅話，喂你真係出事嘅喎！喂大佬，你又郭佩凡已經係假， 都麻煩嘅， 鍾樹根又假嘅。你初創成又假嘅，咩鄭琴冤又假嘅，大佬，喂，全部都係假嘢嚟嘅。 唔係，所以九東唯一嘅奇蹟就係要高投票率咯，即係先至可以谷到三席。但係呢個就好難，係咪？要高投票率先得。咁但係因為 嘅話，佢贏嗰個都係 好 大嘅。 因為唔係，因為其實佢， 因為佢係，因為講真啦，你快即係、就是、快邊啊？快快邊同阿黃大 咧 一定有個差距嘅， 咁啊，咁又系嗰个问题啦。你宁要一个真肥定假肥咧？即系呢个真肥定伪肥咧？即系 所以呢个真系 唔系我就好简单嘅啫。我觉得呢一区三对三，我再解释一次啦。上次啲人话我唔解释就唔使解释。三对三，三个泛民，三个建制，我哋都有机会输。唔好话你而家散到咁啲名单，即使胡瑞山，因为胡瑞山真系好抱歉啦，佢真系一两个 percent 嘅啫嘛。咁佢其實氣唔氣，其實都係關鍵唔大嘅。 唔係，但係佢大氣嘅風潮。 唔係，就算你胡瑞山呢血倒曬落去啊，快必度啊，都唔夠啊，黃仁達。 唔係，但 係 佢 大 氣 嘅 風潮， 真 係呢、這個樣呢樣嘢真係要向佢致敬。 咁呢個要致敬。 咁啊，身為即係花生台嘅份子咧，我都與有榮焉，係咪？即係大家即係都係 好痛苦嘅呢、這個抉擇。 係啊， 係咪？ 咁啊， 所以唔好諗啦，唉，呢、這個區。 喂，係咪要講下陳雲啊？喂， 係啊，你想講新界東兼講陳雲啊嘛？係 啊，喂，不如去段片先啊 ，Sam。我哋有段片嘅，播一播啊！唉， 如果你哋五区当选吓、啊，已经系发挥咗五区公投嘅作用，就唔使辞职公投，系咪有咁嘅事咧？陈文根， 两岸猿声啼不住， 系咪有咁嘅事？ 轻舟已过万重山，我意思即系话过去几年传媒对我封锁，令到我系陷于一个不利 嘅境地。佢连系咪有咁嘅事都唔肯答，我想讲一件事嗱，叶普成咧好多事情嘅立场都系唔同嘅。嗱，熱血同埋普羅咧係支持平權運動，支持同性婚姻。但係陳雲咧，佢就話佢唔支持平權運動，話將布施變成贖罪，係、 這 個、出賣本土。我俾你答，出賣本土。咁你就話咧，就算咧係反對新移民福利，但係支持同性婚姻同埋動物權益咧，都係未變臉嘅賣港賊。我俾時間你解釋，俾曬你，我唔講啦。 好。喺過去傳媒對我封鎖，我只能夠用 Facebook 同埋網台，所以如果係要聽我 Facebook 或者網台要睇言論咧，必須好似一般嘅 follower 咁樣，係不斷追問先知道全貌嘅。咁喺我喺上咗去 TVB 嘅論壇之後，我嗰個民調指數急升，咁故此咧之後嗰啲泛民或者邊緣嘅泛民就係開始拉後腿啦，或者宣 告將性婚姻同動物權益可唔可以直接答咧？ 你必須係睇我 Facebook 同埋睇我完整嘅文章。咁短嘅环境係讲唔到。 咁你就唔使嚟论坛㗎喇，论坛就係咁短㗎喇，你可唔可以三句答到大家呢？ 三句答係不负责任嘅。三句问亦都不负责任。 陈云就係呢啲咁嘅人，我希望大家唔好再听佢嗰啲片面之词，嗰啲永续基本法问多一句都讲唔到。 你嘅 质 疑已经嚟得太迟啦。 系陈志全仲有冇嘢 啊？我希望选民嘅眼睛擦亮啦，唔系建制保皇嘅问题，系风言风语唔负责任，系同埋喺度欺。 我觉得真系好多金句。第一就系话佢话俾主流传媒封杀，先至用即系用 Facebook。 你 咁，但系 Facebook 冇人逼你去讲埋啲咁嘅嘢噶，系咪？ 唔系老实讲，真系几难驳噶。佢真系老实讲，佢论坛都系风言风语。 唔系佢仲 喂咁，你使乜嚟论坛咧？你叫大家睇你 Facebook 咪得咯？咪一句 唔系啊？唔系佢叫人哋去即系用去 Facebook 追问佢。喂，啲人试过 Facebook 追问你，就咪就俾佢 block 咗佢咯。 唔系啊，如果唔系你事前讲咗轻舟已过万重山嘅话咧，其实我估我同阿万比一样咧，其实都未咁快 get 到。因为你一时你啲咪诗词歌赋你系搞乱咗噶嘛，我哋唔系读中文唔系读文学嘅人嚟噶嘛。其实第一句佢已经答咗你嘅，就话你已经迟咗啦，我已经上咗岸啦，我个民调已经赢啦。但系我后屘 哇，真 系 好， 就 好傲慢。 我觉得大家小心一样嘢，最近陈文系跌紧， 今日港大滾動已經跌出去第十，你佢所以佢冇咁低。你民主動力嗰個冇意思啊嘛，民主動力嗰個拉到咁長嘅日子裏面，喂，你可以頭嗰四日係升到阿媽都唔認得，跟住中間咧又跌翻落去再跌噶嘛，跟住拉個平均數咩意思啫？馬鶴就同阿同學輸到一餐飯，就佢話陳雲輸，我話我成李桂兒。不過我見到佢，我真係好驚啊！大佬，呢個係咪我認識個香港嚟㗎？大哥， 唔係咯，唔係，即係你冇理由你聽完， 你冇可否認咧，佢成功將自己包裝咗一個咧，即係心不可測嘅人啦，即 係唔係白卡嗰啲啊嘛，係嘛？ 即係佢講嘢全部唔合邏輯咧，你反而覺得佢個人高深啊，你咪信咗佢。 喂，但 係 另外 呢啲咪睇上腦嘅，即係藝術咯，睇上腦就係永遠都係咁樣啊嘛。 睇上腦。 但係問題我聽陳雲頭先嗰一段咁嘅回應。你第一時間諗起乜嘢？諗起黃國興，黃國興喺超區嗰度咧回應陶謹申嘅問題，都係咁樣語無倫次，燒曬自己時間。總之你冇機會問佢任何一個敏感嘅問題嘅。 唔係，但係我覺得咧，即係其實比較渣一個咧，就真係阿狄志遠啊！你咪狄志遠俾阿火雲邪神去咬到咧，即係聲又唔夠人哋答。跟住塊面又紅晒大佬，跟住又吟吟沉沉。 喂，佢吟吟沉沉，只要佢阿爺配到票就得㗎啦，係我都希望。 喂，但係陳文仲有第二段片喎，仲精彩。 仲嚟 仲有啊，呢、這個好緊要，呢、這個好緊要，呢、這個好緊 诶，咁中意听陈文做乜鬼嘢啫？真系， 佢最近你都唔知佢同呢个即系本土新闻抹面，你知唔知咩问题啊？ 知就因为嗰个咩曾卓文啊嘛， 曾卓文真系同清政站台啊嘛，然之后佢最近佢又话自己咧，即系啊，原来选到之后咧，就唔需要话一定要即系辞职噶。喂，呢啲人即系喂，你知啦，匪类嗰啲剪片几叻噶啦。 唔系，所以我 喂系咪有啦？系咪 ready 系嘛？听下先。 后月咧。黄之锋条捻样咧，佢咧就喺某个报道咧话咧，叫佢公民言行不一，佢就话我哋咧口讲全民制宪，冇做任何嘢去推动。我而家就选五个立法会议员入去，选完迟捻咗佢，唔捻做，要嚟推动全民制宪，我屌你老母！ 俾其他人讲讲好，俾其他人讲讲好唔好？郑松泰， 我想问郑松泰，你系咪？话一入到议会五个区即刻辞职，你讲清楚俾市民听下。 我哋入到去，我哋系即刻会辞职。 以而家呢个政府咁强硬咁嘅态度，佢一 都唔理你噶， 理你嘅。咁样你咪一样系搞唔醒咁样。 嗰、那个辞职公投嗰个系最后一着嚟噶，但而实际上咧，嗰、那个永续基本法系唔使去到辞职公投嗰度嘅。咧、那、嗰个永续基本法系唔使去到辞职公投嗰度嘅。咧、那、嗰个永续基本法系唔使去到辞职公投嗰度嘅。 喂，你咁样走数都得嘅？ 不过我觉得有时剪呢啲片咧，就唔好似咧咁样 repeat and repeat 咧，即系好似人哋以为我哋喺度即系制作， 即系咪跳 针？所以啲唔关我事啊，即系都唔系，即系我冇权管呢嘢。不过我觉得即系有时好似觉得好似好假咁咯，啲人觉得我哋 唔系咁。你佢唔系呢个呢样嘢，首先就讲翻明啲 timeline 先。即系其实第一就系黄杨达佢自己讲就五区都会公投咧，辞职公投咧，呢、這个二月嘅时候讲嘅。 所以今次高佬醒、啊。高佬即刻问佢咧，你系咪一当选之后辞职？ 哇！即刻辞， 因为咧其实咧，高佬今次 push 佢 corner 嘅林卓廷，点解咁讲咧？你同一般嘅即系支持者讲吓、啊，我投完你之后你辞职啊，咁我投你做乜 Q 嘢咁样？如果你唔讲咧，你又死、啊，因为你之前应承咗人啊嘛，话搞五区公投、全民制宪啊、永续基本法。 唔系，首先阿林卓廷头先问阿郑松泰嗰个咧，梗系唔系呢个选举论坛啦，因为大家唔同区，嗰、那个系即系城市论坛嚟嘅。咁但係你喂你之前你讲到明你辞职公投㗎喎，你而家话变成系最后一着，喂变咗而家连啊边个啊阿曾卓文都督爆你㗎嘛，自己呢个本土新闻嘅报道都。喂你做乜嘢，而家曾卓文真系犀利喎，真系叻啊，即系喂讲真呢啲真系有 integrity 啊，作为一个新闻机构，即系你网媒嚟讲，喂你真系走数喎、啊、喂你而家点样同啲即系你啲支持者交代啊，喂，你已经转咗好多次啊！喂，你一时又话全民制宪，跟住又变咗永续基本法，又变咗修宪。喂，你究竟制宪定修宪啊？喂，如果你咁样都过脑骨嘅，喂，你真系喂，我觉得新东人即系以前就不嬲都话叫做系全港最聪明嘅选民啊嘛。喂，你有乜可能？即系你奖励呢啲咁嘅，即系呢啲咁嘅骗徒，即系睇上脑一样嘅骗徒，然之后去即系惩罚。即系好似万必呢啲，即系咁。 但系通常啲人咧喺绝望嘅环境之中咧，都特别容易信骗徒噶。 喂，你唔係咁， 而家 你 好， 即係嗱，有啲人話，誒、哎，即係躁動，要求變， 躁動啊！ 喂，你求變，你都唔係揾一個。即系你都唔系揾一个即系黐线佬嚟自残噶系嘛？ 唔系咁啊，我信马岳咯，希望 你变都要变好啊，唔系变得更加差嘛？ 你以为做佢世界就谂住即系焗佢出九席，但系根据选举专家嘅分析，佢就话佢多数会出局，睇佢最近嘅趋势，因为滚动民调已经跌出咗九名啊嘛，佢话佢一路喺度趴紧落去、所以林卓廷系成。佢系第一个喐佢，我哋根本系完全觉得呢个癫佬系唔可能噶嘛， 唔将佢放在眼内， 废鬼是扫黄都好少提佢啊， 系， 即系我其实已经后悔好耐啊，点知原来高佬系第一个发炮啊，即系林卓廷啊， 忍咗好耐， 忍咗好耐， 唔系佢喺呢个咩噶啦，佢喺一百毛嗰度咧，即系嗰个叫做系即系喺咩小学鸡嗰个辩论咧，已经喺度即系 challenge 佢好早噶啦，已经吓， 你知唔知啊？即系实不相瞒啦，上个礼拜六啊。佢 call 咗我兩次，我唔知乜鬼嘢事。原來佢 send 咗個 WhatsApp 咧去我舊嗰個 number 度，即係我平時冇個 number。佢就話原來要揾陳雲嘅料。 你遲咗俾篇文佢，唔係如果你叫佢揾我得㗎啦，大佬。 唔係，把 database 真係。 因為點解咧？原來何志剛咧個 Facebook 有裏邊咧有個叫陳雲資料庫嘅。好彩呀，我又叫我又打俾阿 B， 又打俾周新禮，又揾唔到。咁我去邊度求救？因為我邊有陳雲資料庫嘅，大佬。系咪啊？原来何志刚有啊！佢真系读翻何志刚嗰啲 cap 晒嗰啲 Facebook status 出嚟啊！掂啊！佢都系屌，佢都系佢讲六四嗰下嘢啊嘛！我记得佢，喂佢话多谢多谢，唉、哎，话大佬你哋系专家，我唔系啊，大佬我俾佢博咗好 Q 耐，咁边度睇佢啲嘢啫？ 我今日睇阿万边哥，我怀疑佢都睇咗我篇文啊，大佬真系，因为我 屌你有认真批啊，曹总你啫 有啊嘛，唉、哎，又网上面 喂讲翻正经先啦，嗱，即系新界东，即系呢个局势咧，老实讲。系咪好似上一次咁好彩六三开呢我真系好怀疑。 梁仲恒就无疑嘅啦，我觉得佢都应该会选到噶啦，讲真。 甩唔甩到陈云根呢咁样。 系啦，即系呢个陈云。 我觉得真系始终一半一半机会，因为一半机会选到 啦。另外一啲即系变数就系阿郑家富啦，即系你郑家富嗰个去留系如何咧？嗰、那个情况就 佢揽炒嘅破坏力有几强？应该咁。 系啦，咁呢、這个 同埋容海恩究竟可唔可以选到呢因为见到香港研究会个佢系排中游位置。 唔系嗱，呢、這个容海恩咧，就算佢咩游都好咧，即系其实嗰个中联办嗰个 recommendation list 之前流出嚟 系有佢噶， 佢嗰个系即系力保嘅名单嚟嘅，中联办即系保荐嘅名单嚟嘅，咁一定系会倒票俾佢嘅呢个系，因为点解咧？即系其实你捧个容海恩，其实就系要即系整走李子敬噶嘛， 系啊， 其实系要用即系呢个新民党嚟取代自由党嘅一只棋子嚟噶嘛。咁所以就自由党冇运行其实都 嗱、你睇翻香港研究协会嘅名单咧，即系我而家都已经开始冇感觉啦。新界东第十梁国雄，十一范国威，十二郑家富，十三陈文根，十四张超雄，十五即系排十五啊，陈志全。喂，冇理由咁样 fit 我哋嘅嗱，嚟睇啲嗱之前嗰个我有少觉得有少 fit。跟住我哋嗰个咧完全唔同噶嘛，大佬你真系跟民调投票呢镬真系大 Q 镬喎，真系大哥点算啊真系。虽然马岳就话唔掂噶啦，陈文根最近跌紧噶啦，你已经嗰啲飞完全唔喺晒度。 即系咁讲，即系陈文掂唔掂咧，我哋都唔会叫人哋投佢噶啦。即系呢、這个呢、這个 咁你好中意讲佢啊嘛，你惊死佢入到即系九名啊嘛，大佬觉得香港世界已经变啊嘛。 系咪即系我即系起码？ 不如我觉得咁，大家用一个排除法，先排咗啲肯定赢嗰啲，你剩翻几多席就相对容易分析。杨岳桥冇问题啦，郭佩凡冇问题啦，陈克勤冇问题啦。学你话斋，当梁仲恒都冇问题，容海恩冇问题， 容海恩有问题嘅， 容海恩有问题。好，咁我加个林卓廷，加李子敬。 李子敬都唔稳嘅，李子敬都 唔系呢个就系容海恩同埋李子敬之争啦，即系 邓家彪都。 邓家彪冇啊，冇嘅， 唔系、啊、大佬， 唔系我知呢度系，咁但系你讲大， 喂佢入、啊， 唔系，但系讲大， 方国生入、啊，真系吓死，唔系 方国生应该会入噶。 喂，如果你跟呢个嘅话，喂，真系几大镬、啊，即系佢全部今次系调翻转六三、啊， 嗯， 喂，我唔惊、啊， 但系我唔信方国，我唔信邓家彪得咯，因为邓家彪不嬲， 理论上系阿爷要放弃佢嘅， 系啊。 但你見到上屆咧，其實阿鄧家彪排第十嘅，所以即係佢呢度嗰四個。 黃國健上屆係黃國健， 唔係上屆嗰個 即係工聯會 葉偉明 啊，葉偉明係葉 偉 明。 葉偉明其實係爭少少嘅啫， 就係因為我哋配票配得好啊，嗰次唔知係即係狗屎撞馬軍定啱啱遇著光光啊， 千零票到嘅啫其實，所以佢其實未必喺阿爺嘅放棄名單裏邊嘅。 但係咁、可能係啦，即係虛質實知咧。 一個唔好彩，葛佩凡嗰邊跌少少。我由 9.3 变成咗8，跟住你阿邓家彪就走上嚟㗎啦。 不过邓家彪其实呢佢系一名悍将嚟嘅，讲真的，你起码你睇返佢辩论嗰陣时嘅表现呢，佢系好样衰，系好乞人憎，即系嗰啲大奸狗呢，嗰啲样就系咁，嗰啲嘴脸就系咁，但系其实佢即系嗰辩论嚟讲，佢肯定劲过容海恩。容海恩系白痴嘅，其实系好多好即系好多表现，咩陆路离境税，点解你唔禁飞机啊大佬。咁啊黐線嘅，邊個 阿哥阿姐有機場税嘅，我已經交咗。第二，你拎咩嘢過去嘅時候，你要磅重噶，你要 check in 噶嘛，啊、要 sense 噶。 呢、這個係白痴地離地嘅呢條友係。 咦、欸！你真係全部要 scan 過噶嗰啲嘢，人哋抄你嘅行李嘅，大佬我搭火車唔使噶嘛。 唔係咁，所以呢個咧就真係建制派嘅遊蕙禎嚟嘅。 唔係你呢個實在冇辦法嘅，喺佢嘅角度嚟講，我就係要幫我白。 所以我爐炒花生講嘅嘢係冇錯嘅，靚女又特別蠢。 所以特別好控制， 因為點解呢？由細到大啲人都就曬你啊嘛，你都唔需要經過咩努力，唔需要經過咩思考。嗱，我唔係歧視女性咁樣，跟住講我即係用呢個咩下體撈下水， 咁啊海綿體諗 啊海綿體諗嘢，但係我唔係完全唔係呢樣嘢，因為由細到大都好多人即係遷就你啊嘛。誒，不過唔好講啲老炒花生嘅議題啦。新界東就上個禮拜都已經好多人話我啦，就話咧點解冇遵守協議？嗱，咁我而家遵守協議啦，就長毛 send 個 message 俾我，就知道我講嗰即係積極支持佢啦，就話我同萬 B 一人一票，有約在先，勢難反悔，望卿不要再談棄保，多謝關心，民無信不立，請體諒。OK， 咁啊。我嘅客观分析同我主观嘅期望从来都系会结合嘅。客观分析就系话，我觉得两个只能够活一个，希望我错。咁我主观期望咁多年兄弟，我一定会即系撑佢嘅。本来何志刚嘅第一份广告咧，唔系何志刚嘅，系梁国雄嘅，系我揾啲左交即系帮佢撑佢，即系咁佢既然话唔想落出落，咁咪算咯。咁嗱，香港研究协会嗰个排第十噶，你自己谂啊。既然佢叫我唔好讲弃保咯，系嘛？有言在先咯，民无信不立咯，啊！跟住揾埋我食饭，诶，我输咪好咯，头咪晚晚同你饮酒咯，咪饮酒咯，屌系嘛？诶、哎，如果唔系，即系次都系你赢嘅咩？形势唔同噶嘛，咁啊佢好轻松，阿毛哥就即系好大方，唔想即系好似其他人，即系我啲太监喺度急紧嗰阵时候，佢都唔急。冇辦法， 搞到好似豬隊友咁啊，又俾人鬧嘅啫， 係嘛？ 但係個狀況係，喂，你阿毛哥輸咗，喂，佢休閒四年，但係問題呢四年，喂，冇話新東，你成個香港俾啲咁嘅騙徒，即係佢搞到烏煙瘴氣， 你係唔抵得噶嘛？即係咁，大佬，即係你有乜可能啫？青年新政從來都係一班即係叫做係即係你唔係本土派，唔係本唔本土嘅問題，佢根本就係投機主義者。喂，大佬，佢幾時有出過嚟抗爭啫？佢哋講嗰啲嘢，喂，尤其佢唯一一次佢自己走出嚟講話要抗爭嘅，就係去衝七一嗰陣時候話衝擊中聯辦嗰次。 之後閃 Q 咗啊嘛！ 閃 Q 咗之後，你勇武個抗爭破產，你有冇修正翻你自己嘅論述啊？你欠你自己支持者一個交代啊！ 咁你咪見到 咪即係呢啲人咧，即係你咩？唉，講真，即係你啲人話容顏，即係講真冇錯啊，大佬。喂，你容顏屌你，即係你喂你憑咩支持佢？喂，根本就係因為喂你上即係我見到你節目嗰度講，佢唔知上咗個決戰中環，因為話咩？唉、哎，人哋因為咧即係啊，即係當佢係嘢嚇，即係巴結佢咁樣樣。 邊個啊？ 阿容顏講啊， 容顏上去係。 你話咩？ 算啦，曹總，你同佢即係，唉、哎，老實講，呢個人我都即係覺得唔好嘥我哋大氣電電波嘅時間同佢糾纏。但我覺得一樣嘢好簡單嘅啫。我點解咁緊張呢？唔係淨係朋友嘅問題，呢個係一個左翼路線嘅問題，一個抗爭路線嘅 icon 嘅問題。你諗下，我年初我見到梁堅提個 result 嘅時候，我真係勸佢，係有兄弟叫我勸佢，不如褪個位出嚟啦。 唔好喺大家面前即係掛咗出嚟啦。咁你但係嗰陣時候佢唔信呢樣嘢啊嘛，而家就話冇所謂。咁我仲有咩好講啊？係嘛？我預咗個廣告本來唔係數王嘅，係預咗俾佢嘅大佬。屌！我將香港研究協會同埋港大截到29個調查，佢排11嗰個 po 拎出嚟，即係我最叻呢下嘢㗎啦。即係攞兩個 po 出嚟爭少少咁。喂，咁你投下佢啦。咁既然你哋都唔想咯，係嘛？我一講就呱呱呱嘈咯。咁我有乜計啊？系咪啊？咁咪慢慢同我哋做下花生糖饮酒算啦。 唔系咁啊，你剩翻少少时间啦。 我冇 recommend 名单啦，新界东。 唔讲 recommend。 自由投票啦，系咪？嗱，我话俾你听，我觉得好机会，好大机会咧，今次咧。 系六三。 调翻转头啊！ 你想唔想郑家富咩先？ 郑家富出嚟搞局啦，好明显。 有机会揾郑家富上嚟讲下嘢啊！ 屌佢不如睬你傻啊！屌佢仲好笑啊！打嚟俾我啊！ 系咩？ 话问啊，好唔好支持谭香云啊？ 唔撚係啊！ 實際上佢支持咗，我話俾你聽。 跟住佢事後啊，走去同人哋講啊，陶君衡叫我 recommend 佢支持譚香文咯。我話大佬，哇！你真係醒喎，無端打俾我，即係久唔好耐冇打電話俾我噶嘛，無端話我叫佢支持譚香文，有冇搞錯啊？仲有，你知唔知我記得我嗰日講咩啊？我講緊《星河名居》頭條日報，但係我話大佬呢個人，如果俾你當權嘅時候，好大鑊，你炒人哋啲報紙。同共產黨對付意見有乜分別啦？因為我係星河名居嘅主席，你嘅頭版寫我嘅嘢 ，that's why 我唔俾你擺喺星河名居，你有冇搞錯啊？咁你真可以殺埋我意見人士嘅啦，大佬！我敢同鄭家富講，我話你知唔知？但係我知，我知，但係我支持佢，咁關我咩事啊？大佬，你唔好賴我喎！大佬，我點會叫佢你支持譚香文啊？我叫你支持快必都唔會支持譚香文啦，係嘛？ OK， 喂， 所以佢好鬼啊！今次佢搞到成个新界东嘅局势咧，完全分析唔到啊，乱晒大龙啊，甚至乎好多人以为佢仲系民主党啊，我唔知佢讲紧拆紧林卓廷嘅票啊，定系拆紧其他人嘅票啊，真系 核弹嚟嘅呢一镬真系。 喂，成个新界东你点样 recommend 啊？你救得陈志全嚟，救唔到张超雄，救得张超雄嚟， 救唔 到长毛， 唉、哎，真系。范国威咧，仲有 诶，范国威咧有一个奇怪现象，冇咩人话救佢，佢跌过出局好多镬噶咯，喺个铺里边。 唔系佢自己自救，因为唔系可能佢自己本身系咪人员问题啊？你起码民主党就唔会话主动话撑佢啦。咁你净系佢啲僆，佢自己啲僆，佢都搲唔住啦，都走去撑阿郑家富啦。系咪？即系呢个我唔知点解啦。 唔系佢啲僆咁，如果你睇阿云海嘅嗰个 Facebook page 咧，就讲 好多鬼啊！ 系啦，即系新盟盟里边有一啲撑啊郑家富嘅区议员，原来咧就系同中联办食过好多次饭嘅。咁边几个咧？咁自己睇 page 啦。 OK， 喂，讲翻礼拜日点安排？ 有咩安排啊？ 嗱，禮拜日我哋應該會有節目嘅喎，即係 你叫即係問我去邊度助選係嘛？你 唔係助選，即係你起碼你喺節目嗰度直擊啦，係咪？即係喺即係陪大家嚇、啊，陪我哋所有網友走埋最後一里路啦，叫做係啊，即係呼籲下， 不要讓呢個乜乜乜太孤單啦，係咪？ 唔係啊，我哋唔會咩孤唔孤單㗎啦，呢個就啊 CK 呢就應該呢兩日呢都會有啲活動㗎，係咪？就係咪會唔會喺呢個九西裏面會有啲乜嘢啊？咁啊咁 唔公布住啊，唔公布住嘅行程，我哋大佬我哋係恐怖分子追擊手。 咁啊，起碼留意聽日蘋果日報嘅有冇话 A 咩版啊？ 唔知 A 咩啊，总之 全版广告啦， 系 main paper，、 啊、 就系我回应呢个民意嚟。 咁啊郁敏十宗罪系嘛？ 系，喂，我仲要解释一样嘢，即系呢个 fact 嚟嘅，亦都唔系帮边个吹票嘅。点解突然之间我上个礼拜会咁紧张咧？就系、是、因为喺有线电视嘅论坛咧，李鹏飞啊帮李子敬即系总结嘅时候咧，佢特登走埋去长毛身边，长毛好告急啦。喂，李鹏飞佢都系有啲线噶嘛，系嘛？我而家系知佢大镬啦，算啦。不过大家即系 dogmatic 系嘛，中意即系守啲所谓嘅协议嘅。咁阿毛亦都想饮酒，咁咪即系你自己谂咯。即系我就无谓即系再即系不厌其烦啦。但系就问，即系香港研究协会排第十。呢、這個就好少少，不過喺誤差範圍之內咧，都係爭到死咁滯啦。睇住民主動力嗰、那個，老實講，我係戴耀廷 recommend 邊個咧？ 知啊，大佬。 嗱，你最后呢个就系新界东系边个啊？李子敬。咁你抢救张超雄啊，定抢救陈志全咧？喂，我系新东选民，好在我唔系啫，我都头痛。 真头痛， 你抢救得嗰度，前面嗰度可能又瓜咗。我以民主动力个调查作准啦，点搞啊？系嘛？算啦，不过新东嘅选民醒嘅，新东嘅选民好醒，我觉得。 唔系，你醒唔醒就睇下陈云入唔入到去。 届届都好醒啊，嗰下先犀利啊！今次唔知醒唔醒啊，大佬。 陈云系一个好嘅指标嚟嘅，即系你醒，你唔好癫啊，大佬。即系你，唔系你唔好，唔系你即系如果你醒嘅话，你唔会话即系咁样自残啊。系咪？即系你个风水佬嚟噶嘛？好明显系。 唔系，所以咧，大家唔好割连我讲嘅说话。我就话即系俾一个悲观嘅预估，即系当大家有咁嘅结果嘅时候咧，大家唔会太失望。好啦，即使有咁失望都好啦，咁你咪谂住下次再翻身咯。呢、這个世界遥遥长路，系咪？你唔通净系靠一个梁国雄咩？唔通净系靠一个人民力量社民联咩？系咪？即系总有结束嘅一日㗎，大家都系咪？喂，新界西我哋未讲喎，屌，即系话结束节目，不如休息一阵，我哋转头翻嚟好唔好啊？ 第四 加多节啦，系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 Peanut.com， 我系谭志强。